价，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打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街酒吧里。哎，咱们小区这儿有一位啊，把孩子弄丢了， 你得赶紧找找啊！ 找回来了，两岁的女儿弄丢 了，吓我一跳，这白着急了嘞。 不是这个啊，是还得分析原因，怎么把孩子弄丢的？是孩子跑了？ 拉货？ 大人不注意呀、啊？ 爸爸 还是说有人给卷走了？ 不是不是，那倒没有，就是自己孩子玩了，偷偷的跑走了。但是那个爸爸看孩子，不是心比较粗吗？ 嗯， 真没发现。 嗨，那几天我还看新闻呢，新闻里边提醒大家，在游泳池里边，游泳池里边这妈妈一直玩这短信。这孩子呢就溺水了，但是玩微信的妈妈就一直背对着孩子，离孩子连5米都没有， 这发现不了， 发现不了， 去没往那儿想，太集中了， 关键是那把快输了。 咱别提玩什么游戏了，反正 他肩膀是不是一直在哒哒哒哒动？ 你先说说吧， 也许乐呢。 这个抠嘎着窝呢，这家长怎么把孩子弄丢了呢？ 抠脚心。 二位，我听着都恶心。 不是你们小时候走丢过吗？ 没有， 这么有安全意识呢？ 没有什么新鲜地方啊，而且我脑子好使。小时候我这人， 小时候脑子好使，你知道吗？ 知道。 那会儿就脑子好使，而且眼睛这也好使，记道看完就丢不了，怎么来怎么回。我一道上我撒下我的痕迹。 小时候家长有意识的训练过我们， 小时候对，拿绳拴着，然后一蹬就回来。 切，握手。 来来，给个吃的，给个吃的。你丢过？ 我小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就是我玩着玩着呢，看什么 人家不跟你玩了，你以为自己丢了呢。 我爸觉得他知道我在这儿玩，他干别的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爸干什么去了呀，我就挪地儿了。 他不说走了就挪地儿了， 挪挪窝。 他我爸倒没特着急， 丢惯了，不是头一回。 现在咱们说这事儿，这个粗心爸爸呢，把孩子丢了。 那就找找。 一般来讲，说你找先找吧，找不着怎么办？报警。 对，这很正常。现在这个手段很高科技了，而且跟那什么地图都有联网，多少小时找不着，给全国人民发信息。 是啊， 对。 关键这位当爹的吧，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愣没报警。 不是亲生的。 不是你为什么不报呢？ 啊，对呀、啊。 后来他说了，嗨、哎，我这不怕我老婆责怪我 吗？你看还不是亲生 的。我把孩子弄丢了。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那他得怎么对我呀？ 怎么对啊？ 顾此失彼，什么重要啊？ 什么重要？ 妻子的埋怨重要，还是说把孩子这赶紧找着重要啊？ 我觉得什么呀？这媳妇儿平时太厉害了，给这男的吓坏了。 吓坏了，你也得分个轻重事儿啊。 这孩子丢了，不是鞋丢了。 这比喻，咱孩子跟一双鞋比。 不是，就所以他不是这么个分量级的对比吗？ 嗯。 你得先着急找孩子吗？ 是啊。 这时间太久了，更不知道孩子去处了。两岁小孩，他能跑多远啊？ 哎，可也能跑不少呢。这仨开始跑，朝一个方向。 不撞南墙不回头，是吧？ 朝南跑了。 幸好有人捡到这孩子呀，报警了。民警呢就把孩子带到派出所里面，又买饼干、糖果，孩子不爱吃，爱吃什么呀？ 萨琪玛。 这老北京的小孩。 哎，你说这事儿，他老婆要知道了，那不得更生气呀？ 那是，这批评的更得狠。 我也不知道这男人啊，因为我不是男的，我不知道，就说你们怕女的到底怕什么呢？ 好，怕女的嚷嚷唠叨。 这怎么唠叨你就那么怕人说去呗，你想你的事儿。 怕他嚷嚷着唠叨啊，影响自己的思路，因为这女人一嚷嚷，男的必须得应和，不是说他一个人那儿说就完了，俩人得一对一句的。 对， 是你们俩不是说过相声吗？ 这跟那不一样，你以为这打架跟说相声似的？ 就说你怎么现在这么晚才回来啊，饭不管了，家不管了，你说哎， 一会儿想离婚呢啊，那咱就甭过了，没听说过。 这确实像捧哏的啊。 你就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没有认错那么简单。小花， 这个不是认错的问题。 对、啊、 你认了错，这女的这闲话就受不了。你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放下桌子就吃饭，为什么不用劝呀、啊、她得把她自己这点积怨她得说出来。而且这女哎，对，这女的一说那话，尤其气头说那话吧，这不着边际。 对， 王大再说几句 什么都能想起来。 洋洋跟你好时候怎么说？ 怎么挖苦你的？ 什么叫怎么挖苦？我就一个字儿，滚。 不，有时候他不也挖苦你吗？你行，你能干，是你都能干，你把咱家水管修了啊？ 你把咱家水管修了？ 我这两件事都得干是吧？水管跟水管我都管。 行了， 我们家就这两件事。 重捏你， 然后动不动就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那个不懂我吧，然后我一说错了，你没错，是我错了，你怎么能错呢？你听你这阴阳怪气儿。 哎，你怎么学那么好啊？讲讲谢天健跟你怎么说吧。 这有体会。 那你要是跟他反抗呢？你就冲他大声的嚷嚷一句。 不，你也是，你非那个嘀嘀咕咕来一句， 这不是捧哏都这样吗？ 什么叫矫情？哎，你们说什么叫矫情？来，坐着说。 对，他听见了，耳朵还挺尖。 我不告诉你们，你就大声冲他嚷嚷啊， 冲他嚷嚷 啊， 他就会你嚷嚷，你再嚷一句试试。 而且吧，我觉得女生有几句话确实是话像刀子一样，比如说你这样也算是男人？ 嘿，就这句话特别可恨，怎么就不算男的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男人， 也不知道是哪样。 以前你不是这样的男人、 啊、我特想知道应该是哪样的男人。 这好像就是你别跟我说话，你现在是不理解我的男人。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个男人？ 你现在是用手指着我的男人。 我怎么非得加这句？ 作为一个男人，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爱我的男人，我还有 啊。他有多少男人？ 我还有 有什么 没整话了啊？ 我还有什么办法？ 我吓我一跳。 你是不是打心眼里想让他说我还有其他男人？ 我没那想法。 那你的思路已经往那边偏了。 问题是他一直这么说话呀、啊、 最可怕的就是一句话都不说，一声不吭，冷暴力弄死你。小娃，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你说我容易吗？还不依不饶啊？还嫌不够吗？真够可以的，就这样算了。 下面是小花小课堂。男生为什么和女生总会吵架啊？不，应该说女生和男生为什么总会吵架呢？其实他们 老师，您这个讲课我们觉得挺好的，但是您能不能好好提前背背课呀？您这思路变八回了。 请认真听讲， 请您认真背课。 男生和女生吵架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从这个本质问题上出发，你才能够找到吵架的症结。那比如说 一吵架了，男生首先想的是这个问题的矛盾点是什么，女生想的是谁在乎，矛盾点是什么，你根本就不懂我，你居然不哄我。一吵架男生讲问题是怎么发生的，谁要负起责任来呢，女生想的是完全不理会我的感受，为什么不哄我。男生想既然问题发生了就应该找到解决的办法，女生想的是前天微信就没回我，我给他评论朋友圈他也不回复，他怎么了最近，为什么不哄我、 哦、这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我跟你说吵架男生切记有些出于本能下意识的回复，这种回复极其伤人。比如说女生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居然敢吼我，你变了，你讲话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男生呢就会说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可气吗，可不可气、 没这么可气的， 你这是拒绝沟通和交流，拒绝哄啊、什么叫你这么想我没办法啊，你说说小猪，你噎我好几回，你说 你噎你好几回是那撒气吗，吃的时候你不喝水， 可算把我逮出来了。 要不是因为王大磊咱俩能打起来吗， 我又来了， 你说因为两世旁人你生这么大气还冲着我来， 那你为什么不哄我， 我哄你干嘛，我哄得好吗，我 你也试试的。好，现在是敲黑板画重点啊、这个女生生气有这么几个阶段，先是气炸阶段，哇天竟然敢跟我吵架，然后是怀疑阶段，她怎么还不来找我呢，接下来是紧张阶段，难道她这次真不生气了，反悔阶段，哎呀有点想他，怪想跟他聊天玩的，接下来是反省阶段，我刚才是不是太过分了呀，真的吗，然后是心慌阶段，哎呀已经过去三小时了，自暴自弃阶段，得他一定是不爱我了，接下来准备迎接失恋的阶段，我要失去他了。 那男的怎么想呢， 他到底在生什么气呢，算了还是打王者吧。 推打 天上天下唯朕独尊， 给你的麻烦开个价吧， 罗班大师智商250，模板记得模板， 来听离歌替对面奏响离歌， 天不容我我必逆天， 不做无法实现的梦， 燃烧的剑燃烧的心， 传说中的长安城管登场， 我是这个世界的梦魇， 不要爱上妾身哟， 不是你记忆中的荆轲，但致命的程度没两样， 恋爱和战斗都要勇往直前，知识就是力量， 俺老孙来也， 一个字干， 姐可是传说 征服了男人也就征服了世界， 教学生顺便拯救世界， 血浓于血， 明明说好要永远在一起， 真相只有一个， 很好，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奉我为主， 大河之剑天上来， 我负天下人， 赵子龙参见，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如果世上还有什么我不懂的学问，那就是女孩子。 大小姐驾到，通通闪开， 刀锋所划之地便是疆土， 心有猛虎， 身体里沉睡的野兽觉醒了， 我可是重量级的， 人家这么和蔼， 稳住稳住别浪别浪，稳住稳住别浪别浪，稳住稳住别浪别浪，稳住别浪，我们能赢， 欢迎来到王者荣耀， 敌军还有五秒到， 稳住稳住别浪别浪，稳住别浪别浪，稳住稳住稳住猥琐发育，别浪别浪，我们能赢，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脸，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 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周薇曾经伺候领导去旅游，领导就说了：“小周啊，前面是什么景点啊？”周薇说：“去源泉。”领导说什么？去源泉。小周啊，我知道是泉，到底是什么泉？泉泉。小周，不能这么开玩笑啊，好好说，什么泉？泉泉，去源泉。领导勃然大怒：“就你会拼音是吗？去源泉。”其实周飞啊说的是那个泉叫屈原泉。 哦， 滚。 不久前啊，小花的这个隔壁搬了一个眼镜型男，哎呀他特喜欢，刚刚就在刚刚有人敲他们家门。谁呀？一开门一看，哟，眼镜型男手里还拿着一瓶红酒，难道我这女汉子跟着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节奏？脸红有没有？女汉子也有春天有没有？大姐有没有平起子？ 大姐， 大姐有没有平起子？ 棒。周飞特别爱出汗，尤其是夏天，那汗出的哇跟趵突泉一样，就是吹空调也不行。这不有一回吗，跟那女朋友去逛商场了，正好来到一卖首饰的柜台，这女孩看首饰就想看看，这时候周飞那个汗啊热哗就往外冒，服务员赶紧递过一张纸来：“先生先生您不用着急，没多贵啊，这还打五折。” 有一个哥们儿问王大磊：“哎，玩游戏这个王者荣耀里最长的眩晕技能是什么呀？”王大磊说：“哎，女友的电话呀。”周飞呢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他说呢，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喽？不是的，剩下的20%连生不生气都没有看出来。我就是那剩下的20%里的。 小花啊，去买一块1000块钱的衣服，大家伙觉得有点贵。小花说：“你看贵，我跟你们说，这件衣服原价是2000，打五折之后便宜一半，就等于我赚了1000。”虽然我花了1000，但同时我又赚了1000，所以这衣服就等于白送，你们懂了吗？ 昨天啊，小花他们同事王姐 非得把我饶上。 昨天王姐的老公出差了，刚走，王姐心里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于是呢发了个朋友圈：“哎，老公又走了。”半个小时后，老公突然回来了，一言不发进屋，把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然后问：“你发朋友圈是想告诉谁呀？” 饭局潜规则：提前一天预约是真想请你，提前半天是你作陪，上了菜才请你是凑数，一请你就来叫爽快，三请你才来叫摆谱，怎么请都不来叫原则，不请自来叫蹭饭。一周一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饭局是大红人，一天 N 个饭局是端盘子的。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梦不见，梦寐到几点就开始

等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自夸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泪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你有病啊、 哦、怎么 这歌不是这么唱的啊哈啊哈啊黑猫警长 警长 就唱这警长， 哎呀这唱的真是有这个二人转的感觉、啊、黑猫警长 这确实唱的是黑猫警长啊哈啊黑猫警长啊哈啊黑猫警长、 哎、 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不是这个黑猫警长这首歌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情绪来唱表达更好呢， 用什么情绪，应该是儿童版的那种情绪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对，应该是什么，他是警长， 嗯， 正能量的代言人， 那应该怎么唱呢， 唱的慷慨激昂， 嗯 啊啊啊黑猫警长， 我觉得它是一个破案片对吧，应该稍微悬疑一点，有一种让大家有那种求索探索的那种感觉，所以前面应该唱成一种、嗯、但是案子最后是大白的， 大白的一个黑猫破一个大白的案子， 案情是大白的，所以呢后面要明亮，前面要阴郁，应该唱黑猫紧张， 但是我认为啊猫走道都是轻声细语的，然后猛然一突击那就应该是啊啊啊黑猫紧张， 哎呦我， 但是我在想这个童话故事要改成一个科幻变种恐怖片吗，难道 这猫耗子怎么留阵眼、 哎、这个随着时代的变化好多都拍成真人了。 哦，您比如说哪个拍成真人了？ 忍者神龟 啊，这个 3D 演的 变形金刚，是不是？ 哦，你的意思就是猫还可以用猫， 但是我觉得真人 里边没有人呢。 我觉得真人演的最好的还是太乙。 太乙， 因为叫他叫太乙真人。 不是，问题是那几部里面本身有真人，对不对？汽车之间大战本身有人类的事儿啊。 对呀。 但是黑猫里面你记得吗？都是螳螂啊、老鼠啊。 可以人演 的。吃那个红土的大象。 对呀。 但哪有人呢？ 你看过有一个那个电影叫《纳尼亚传奇》？ 嗯。 什么半人马？什么哈利波特？那会飞？那不都是人演的吗？带一造型。 哦、 什么不大树都是人演的。 那你建议一只眼？不是 一只眼。 独眼龙，我知道这个叫乌龙山剿匪地， 这加勒比海盗。 错了，一只耳，你建议是谁演？ 一只耳，我建议。 你看谁长得像一只耳？ 我建议陈佩斯。 陈佩斯一只耳。那么这个黑猫警长呢？主持人。 黑猫警长，我来演。 啊，你来演啊、 因为我像黑猫警长。 他舅舅呢？ 他舅舅 吃猫鼠。 吃猫鼠，我建议找一胖子。 哪位？ 哎，我还行，哎，还行，真行，哎。他吃不吃猫我不知道。 那么现在网上呼声较高的这一只耳是黄渤，哎，黄渤演一只耳。 哦，你要这么说其实也行， 也可以是吧。 嗯， 那把这个陈佩斯挪到 那个河马那组去。 哎呦，让人陈佩斯老师吃红土去。 李金斗呢？ 你别招我啊，这里没有那适合的角色。 怎么没有啊？ 谁呀、 啊？演红土啊？ 石红英大哥他怎么样？还行吧？ 那鼻子还行。 姜昆呢？ 这个黑猫警长又不是相声警长，这里大量的动用相声演员，怎么意思？ 黑猫警长爱听相声。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七十二变， 快打街。老公，咱们俩都结婚了，你怎么还是自己只洗自己衣服啊？ 那怎么了？这我把自己洗干 一块洗。 不 会儿，你看你都什么衣服？ 就那，是有一点点掉色。回来洗啦！来， 这 快、 这都贴身的， 这 你说你这贴身的衣服， 他怎么有动静？谁？ 隔壁，这咱这个小区啊，就是隔音不太好。 讨厌！ 门口有人走你就骂人讨厌啊？ 咱们都结婚了，你看现在这个婚房呢，也是我爸他给咱们的，是吧？只不过咱们付个按揭，首付都是我爸给的，对吧？ 不是，你强调这什么意思？我老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呀。 没有，就是你好好那个什么挣钱。 我怎么觉得那意思我像倒插门进来的？ 没有，你不是就是没钱吗？ 不是，你再大点声，我开个门你嚷嚷呗。我没钱你喊 自尊心怎么那么脆弱呀，又伤着你了。 哎，你要这么说咱就有问题了。我说什么了你就开始嚷嚷这房这钱，对吧？ 开个玩笑不行啊，毛那么大男子主义。 这是开玩笑吗？啊，你就拿这事儿开玩笑， 有劲没劲啊？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那你那意思就过不到一块儿去呗。 哎，你要这么说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那你那意思就不想过一块儿去呗。 还我还就不想过一块儿去了，你怎么着吧？ 行你，我告诉你、 怎么着？好，你衣服拿来。 你还忘我告？洗什么？现在都转上了。 转上了，那你把你那套来，我先摁停。 套来套来，怎么着吧？ 你这乐的这人，你把这些东西都搁在一块儿，哎呦！ 我是一人干净，不照你似的，地儿都没法住人。 至于吗？我跟你说，对我一种人身的攻击。 你少来，离。别废话 了，嗨，你要离就离，谁怕谁啊？ 我愿意帽子和袜子块洗，离。 嘿，你瞧你那袜子跟帽子一色，帽子跟袜子一色，我说什么？好，离。 谁看见啊？ 你穿出去就让人看见了。 你就是袜上那破洞，外表看着光鲜，其实里边都已经，哼， 哪有这么句笑柄话啊？ 你 怎么着？ 行，把这给我算清楚了。 什么费？ 食宿费、电动车磨损费、青春损失费。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算出来。 你先等会儿。 你赔了我先。 你先等会儿。这都什么费？哪儿来的？食宿费，哪有食宿？ 房子是我爸买的。 房是你爸买的呀，我没否认那点。可这些个按揭都是我交的，乱收费，连政府都查出你这样的。 什么叫乱收费？咱们一点点讲。你在我们家这房子里屋檐底下住了多久了？ 等会儿， 是不是？ 谁在屋檐里？ 吃的、穿的、住 啊。怎么着，媳妇儿想买啊？那买吧，跟我商量。 你瞧瞧人家老爷， 签在你那儿呢，买。 人家老爷们什么样啊？ 按我这老爷们怎么了？该交钱交钱，我没有担当吗？ 那你交钱吧，食宿费先算了。还有那电动车是我的，我爸给我买的，你天天都骑出去，你得给个磨损费。 磨损费？ 对， 没听说。 然后我的青春损失是不是？我这么多人都追我，门口那几个溜溜达的走来走去。 那几个老头，我跟你说，你也不嫌岁数大，你就是这个人。 我什么人啊？那老头替儿子侦查呢。 侦查呢？哪有钱？没钱，谁交给你这个？我告诉你说，食宿费，我天天给你做饭，你还没交我这伙食费呢。你在我这入的伙啊？还有这电动车， 那你就冰箱里东西呢？ 还有这电动车，我骑着这办正事儿去了，我哪回出去不拿个几百回来呀、 几百你还好意思说？现钱也都不是好挣的。 嘿，你可没少花，你的青春磨损了，我磨损的比你多。 你有什么根据？ 我有什么根据？你瞧我这皱纹，你瞧我这手都磨损了，还有我这个儿。 那我跟你说，咱俩好的时候， 嗯， 你没事就摸我脑袋，你知道掉了多少根头发吗？ 掉多少根？你数我是怎么着？你看我，哎，这不提这句我还想不起来。你看我现在当件秃的，嘿，这都是跟你结婚之后的头发唰唰唰就掉下来了。 而且你开门关门，是不是磨损我的门？开电视关电视，磨损电视。开电脑关电脑，磨损我电脑。 你天天损我，我还没说呢。你给我的损人利己费。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还是个真事儿。这个女方呢，和男方从相识到结婚，其实呢也没进行很好的夫妻感情培养，双方一致同意离婚。一审法院也认为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准予离婚。不过呢，这女方提出了一个食宿费、电动车磨损费、精神损害费和青春损失费，法院认为这个诉求呢缺乏事实与法律的依据，因此不予支持。 经办法官介绍，夫妻关系并非是住旅店那么简单，离开后还要计算食宿费，况且这部分琐碎的支出根本是难以清算的，因为没有一对夫妻细致到连每顿饭钱由谁付款都要留下证据。 而电动车磨损费怎么算？青春损失也不只是女方才有啊，所以女方主张的诉求这几项都是根本没法计算的，更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说嘛，把这问题一细化，法官惊叹一句，这我还头一回见啊， 你磨损我们家马桶圈儿， 还使我们家碗呢。 遥远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无尽的抱怨我已经厌倦，浪费着充足的时间等待着你发现，是否能改变这一片幻觉，就让我挥洒热血来填补这虚无的世界，就让我彻底发泄来证明我仅有的一切，我要消灭消灭消灭消灭那时间，我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这一切，我要彻底彻底彻底彻底的发现，直到我重获那天。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殷宁，王大雷，恭候您。 昨天晚上大雷打车，碰见这出租车司机说，您这车也太坑人了吧，虽说打车费上调了，也不能坑跑10分钟就87块多，这非逼我报警吗？这不是，司机说您瞧好了，87.6，这不是吗，小迪姐姐正讲故事呢吗， 那是小雨姐姐吧。有一回啊，周飞跟老同学和以前老师一块聚会，在酒桌上，周飞说，老师当年这是喝多了，老师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当年您太照顾我，对我特别好，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每回上课讲完题，您都第一个问我明白不明白，老师也喝多了，周飞我跟你说，其实我觉着吧，你要是明白大家就都明白了。 好，谢谢老师。 洋洋考驾照考了很多次，当然不是说洋洋笨啊，就洋洋他这方面不协调啊。大雷， 那我们俩是不是得放炮去？ 那天呢，教练就问洋洋，哎呀，你看过《西游记》没有？看过呀，怎么了？你还记得孙悟空下山的时候，菩提祖师是怎么交代他的吗？嗯，好像说那个就别在别人面前提起他是他师傅。好，记住这句话，以后千万别跟别人说我是你师傅，你跟我学的车。 大雷小时候啊，学习不好，这个上语文课，老师听写四个字啊，他错了5个。然后他妈回来问怎么回事啊，怎么听写四个字错误，老师听写一成语肆无忌惮，我当时写了什么四五鸡蛋，我觉得不通顺，于是加了个个字，写成四五个鸡蛋。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总是越失去什么，

习惯